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让你这个必须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真是 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京城相声小剧场，你方唱罢我登场。瞧，他们来了，中曲清音小剧场， 我是姜昆。 北京德云社， 我是李菁。 曹云金。 海淀相声俱乐部， 我是徐德亮。 挚友相声俱乐部， 我是张博鑫。 笑声客栈相声俱乐部， 我是贾玲。 我是白凯南。 嘻哈包袱铺，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我是金斗。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雅娟，四九城里听相声，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请您收听的是北大百年的大讲堂上演的青年相声大会的实况录音。 相声就是经常要出新，观众才喜欢。接下来是一对男女相声，王童、常军给您表演《望夫成龙》，有请。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个女相声演员上来，掌声就是不一样。咱们再来一遍呗，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谢谢。哎呦，底下坐着这么多美女帅哥，我老公肯定在里边呢。甭藏了，我都看见你了。我叫你三声，我看你敢不答应。老公。哎。谁喊的呀？就您呐，就您那模样，你还敢答应啊？不是，你长得怎么跟我老公比啊？我老公长得可比您惨多了，他就跟那河豚似的。出来！我说你到北大演出，你能不能化点妆？ 我怕色儿重。 是挺白的。有人说呀，婚姻是爱情的延续。 也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今天啊，是我们俩结婚三周年纪念日。 又到了我们扫墓的日子。 说什么呢？怪不得别人都说我嫁给你了，就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你知足吧，你有地儿插就不错了。 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老婆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各位亲爱的老师跟同学们，您大伙儿看看，这 这哪是老婆呀，整个一索马里母海盗。 你看说我是索马里母海盗？ 不是，绝对不是，人家海盗能谈判，您直接就开战。 行啊，今儿仗着人多，你都学会顶嘴了是吧你啊？ 同志们呢，我过去一直以为只有在关塔那摩那个地方才能发现虐囚的事件，感情我们家是天天有这事儿啊。 我说你一大老爷们你就不能有点出息吗？每天一下班就知道回家陪着自己老婆。 我都乐意陪着别人老婆，别人也不干呢。 再瞧你平时干的那点事儿、 嗯、 每天除了洗衣服做饭搞卫生、 嗯、 你竟然还学会了打毛衣。不，你下一步还打算干嘛？ 母乳喂养。 你就不能有点出息吗？ 我大老爷们都喂奶了，我还没创意呢。 我这辈子最大的痛苦就是没有遇上一个好男人。 下辈子也够呛。 你看人家邻居小张、 嗯、 天天下馆子吃大餐，多有钱呀。 是啊，前两天吃海鲜得了肾结石，到现在那泡尿还憋着呢。 那你再说楼上小赵， 嗯， 给人媳妇儿买了一条一斤多长两米多长的黄金项链， 那根本就不是给人戴的。 那你再说楼下小赵， 嗯， 人家的新买的一套餐具全部拿到单位报销去了。 是啊，他在单位是管基建的，开票的时候把炒勺开成马桶了他。 那你再说小强， 嗯， 人家给人小舅子买了辆崭新的宝马跑车 啊，没考本就上路了，这不改坐轮椅了吗？这不 我有本，你倒是也给我买一辆啊。人家老公像条龙，你呀就是条虫。 虫怎么了？虫有虫的优势，长出翅膀来就是护体儿。 我呸。 要想皮肤好就得常抹太太口服液。 我说你能不能有点志气啊？ 志气我有，不没钱吗？ 那你在单位不大小也是一领导干部吗？ 我就是管汽车的那么一个小班长啊。 权力不行了， 嗯， 你就不能在那汽车上打点主意？ 要不我先从车上往家拿点东西。 拿点什么呀？ 我趁人不注意、 啊、 拿俩擦车器。 擦车器什么呀？ 就是擦车用那抹布。 我呸，你要那破玩意有什么用啊？ 你先练练胆儿嘛。 关键是你得学会开发票报销。 报销 啊？ 怎么报？ 比如说啊、 嗯、 我买一套护肤品， 那我 你就开上一盒上光蜡，一个擦脸一个擦车，用途没变呀。 哦，那你要买副高档眼镜 啊， 我就说换了两块挡风玻璃。 哎呀老公你总算开窍了。我想做一水疗保健，促进肠道上下通气。 你放心大胆做，我用修车的名义给你报销。 什么名义啊？ 修理排气管。 哎呀老公你真是太有才了。 你这么干我总觉得不踏实。 你有什么不踏实的 啊？ 你看人家那些。 你别跟人家比了，人家是人家，我是我的，我干嘛老跟别人比啊？ 对待你这种人必须给你一参照物、 嗯、 你看人小郑去年带着几百万出国去了。 是今年带着铐子他又回来了他。 那你再说我们那个小李 啊、 嗯、人家给人家做了一套特别特别棒的一套跑车。 是啊，那不是那不是撞墙上了吗后来、 嗯、反正我不管，我告诉你必须得给我出去赚钱去、嗯、我们这几个好姐妹就说我最寒酸。 那我不是不愿意出去，我怕我出去以后家里他没人管呢。 家里我呀？ 你不会做饭？ 我上饭店。 你不爱打扫卫生？ 我过钟点工啊。 我不在家你孤单呀？ 我找邻居大哥呀。 啊、 不，我找邻居大哥要条狗陪我。你说吧你还操什么心？ 我怕邻居大哥没我通人性。 我呸，我告诉你一个月拿不回五千块钱就不要进这个家门。 卖了菜锅买笼屉，不蒸馒头争口气，我就不信别的男人挣来钱到我这儿就挣不来钱。 这才像一个男人说的话吗？ 我纠集了一帮跟我处境相同的哥们儿们 啊， 做起了批发的生意。 什么生意啊？ 批发摇头丸。 啊 music 咚咚咚咚，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新生活，没有新生活你让我怎么活？ 你别摇了，你干嘛呢？你这是犯法你知道吗？ 你嚷什么呀？你嚷什么呀？犯法来那钱不都在你那儿呢吗？ 啊，想了想，有钱总比没钱强。 还是的吗？ 我老公给我买那条白金项链，比小赵媳妇那条还粗还沉。 我媳妇戴上一走道，哗楞哗楞，特像上刑场。 为了把别人比下去，我们家买的那是加长林肯。 没错，里面连轮椅带担架全有，出了事故可以自救。 他给家里置办的那套立体声音响，声音特棒。 那当然。 过上了好日子，红红火火，赶上了好时代，喜乐年华。 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尝尝过年以后眼泪的滋味。 越来越好，来 手里啊捧着我我头，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不是你这都瞎唱什么呢？你跟这儿， 我这不帮你实现愿望呢吗？你不是老想望夫成龙吗？ 对啊， 我被公安局成笼子里了。 啊，老公，我害了你。 别那么客气，抽空带邻居大哥看看我就行。 老公， 嗯， 早知道是这样，我就不逼着你出去赚钱了。其实想想，有钱的生活也未必就是真好。 你真是这么想的？ 嗯，还是短信说的好。 怎么说的？ 骑白马的不一定都是王子，他也有可能是唐僧。 嗯，没错，短信说带翅膀的不一定都是天使，里面也有鸟人。 嗯，短信说， 嗯， 穿他们的鞋，走我们自己的路。 嗯， 让他们找去吧。 不是，短信说水至清则无敌，人至贱则无敌。 啊啊！ 不是不是，则失迷。 老公， 嗯， 陈年的美酒最香甜， 结发的夫妻金不换， 我要和你一生一世永相随， 给个巩俐都不换。 真的呀？ 主要是巩俐她不干， 讨厌。谢谢 谢谢。 问的是嘛内容啊？ 要行云流水的贯口， 糊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 有韵味十足的柳活 讲奇幻那。 好，有草根相声的代表 郭先生，为了找你我可费了劲了。 您不是说这女的漂亮吗？ 对呀、啊， 金发碧眼。 金发你不懂啊？ 长黄头发。 对呀、啊， 碧眼， 碧眼， 都闭着眼了吗？ 在。 有八零后相声的新锐， 也有偶尔叫出我名字来的。 没有认识。 哟、啊，高小攀， 多好！ 赶紧过去客气两句吧。 说两句。 妈，怎么着？ 够格儿。 听众朋友，我是雅娟，2010年，乐去吧您。 中国广播艺术团的王彤和曹随风给大家表演相声《尺短寸长》，有请。 我会的比你多呀。 你能会什么呀？ 会什么 啊？ 音响师 啊 ，music， 没有，怎么这还带音乐呢？这个。 无所谓， 谢谢。 谁会爱上谁？无所谓，谁让谁憔悴？有过的幸福， 我唱的行吗？他 是短暂的美，幸福过后，我才能高飞。我无所谓。我无所谓。 摔死你就得了，我有烟头吗？就踩踩踩什么呢？踩， 朋友们都鼓掌了，你这 鼓掌了就好吗？ 怎么了？ 鼓掌了就是好吗？你看哪有鼓掌的呀？这个我还给他提醒， 鼓掌， 我还给他提醒呢。你这不行。 怎么了？ 你知道人家张大导演对我的评价是什么吗？ 什么评价？ 张大导演语重心长地对我讲 啊， 这个小伙子， 嗯， 这个王彤， 嗯， 这个小白脸， 实话， 他是我见过的相声演员里， 嗯， 演电视剧最好的演员。 你听这评价啊，你有这评价吗？ 演什么电视剧啊？ 演什么电视剧 啊？ 音响师 啊 ，music， 你听咱们。 这不《亮剑》的音乐吗？告诉你们程瞎子，老子当年怎么教他打枪，现在就教他怎么打仗。老子在鄂豫皖的时候无上无下，光团长的职务就撤了三回，跟老子瞪眼他还不够格，着急着急别给老子撂蹶子。 李云龙， 哎，怎么样，像不像？ 像， 说实话 太像了。 哎，当然是， 简直一模一样。 那是， 尤其是音乐，简直就是原版。 多可恨，我让你说我，你说音乐干嘛？你 不是，你听我这音乐。 你还有音乐呢？ 音响师 music。 这不是士兵突击吗？ 班长，班长，俺想做有意义的事儿。有意义的事儿就是好好活，好好活就是做有意义的事儿，做很多很多有意义的事儿。经理，大哥，咋样？不咋样。 别问像不像 啊， 你听掌声。 您还别说， 嗯， 确实不是一般的傻。 你别问傻不傻，像不像， 真像 啊， 尤其是音乐，那东西 也是原版是吧？ 那可不，你这不新鲜呀！ 啊， 你不是也是模仿别人吗？你也是学别人，你也不是原创，跟我一样啊。 哦，还得原创？ 当然讲究原创了。现在我们国家号召咱们是创新型社会，没听说过吗？ 对呀， 新北京、新奥运，你不知道吗？没有新的东西，没有原创怎么行啊？社会怎么发展呢？ 怎么原创啊？ 怎么原创 啊？ 你比方说吧， 嗯， 我 啊。 是相声演员 啊， 你也是。 对啊， 我能学李云龙说话， 我能学许三多啊。 哎，那我用李云龙说话的声音 啊， 你用王宝强说话的声音，咱们说一段相声，这就叫原创。 咱这么说大伙儿能爱听吗？ 哎，有鼓掌的咱就说。 那咱们说哪段啊？ 说哪段 啊？ 当然是相声经典当中挑一段了。 哦， 咱们请音响师随便给咱放一段相声，放哪段咱们就给大伙说哪段。 行， 咱们听听音响师老贾。 嗯， 咱俩比赛吹牛了，吹不了多久你能吹出亚洲首相之先。我上嘴唇挨天，下嘴唇挨着地，我们这吹牛人就不要脸了。 听出来了没有？ 听出来了。 哪段？ 马季老师的百吹图。 哎，咱们就说这段。 那咱们开始。 好好，咱们开始。不过这个电视剧演员跟咱们相声演员不太一样。 哦， 人家讲究的是表演。 对对 对， 对， 人家演出之前得有个什么造型什么的。你看英雄人物嘛，是吧？ 造型， 两个英雄人物合作得有个造型。 行， 好不好？咱们请音响师给咱们做个背景音乐。 好， 咱俩先来个造型。 行， 好不好？有请音响师。咱俩这么大英雄，就一个姿势，怎么也得换一个。 许三多，咱俩比赛吹牛吧。那字儿吹呀。俺想做有意义的事儿，吹牛没意义。 没，你甭管他是有意义还是没意义，你是坚持的吹，不懈的吹，努力的吹，吹不了多久，他就有意义了，你就能吹出亚洲，吹向世界了。 那字儿吹向世界啊，字儿， 那上回索马里海盗劫持了一条货船，要1000万美金的赎金，联合国的部队都去了，海盗愣是不放，最后没辙把我李云龙请去了。我对着海盗嘚不嘚嘚不嘚说了段相声，呵，把海盗给乐的不但把人放了，最后还给了我1000万美金，你知道吗？ 那你不如我啊，说法国有个小孩才3岁，因为他妈妈没有奶，喂他啥奶他都不喝，后来把我徐三多给请去了，我是风尘仆仆不顾疲劳，对着他妈就吹上了 啊， 就说上了， 嗯， 我是得不得得不得说了一段相声，把这小孩感动的抱起奶瓶都喝，他一边喝还一边说，徐三多吹出来的牛奶喝着真放心，有意义 有意义。那你也不如我。 你咋了？ 我10岁就大学毕业了。 我9岁我都当大学教授了。 我8岁就结婚了。 我7岁我儿子17了。 啊，没边儿。 接着吹。 我6岁就会炒股票了。 我5岁我都会倒卖二手房了。 我4岁就会踢足球了。 我3岁我因为足球我都被拘留了。 你以为什么好事呢？这是 吹。 我2岁就会当兵了。 我刚一生下来我就转业了。转。 那你不如我。 你咋了？ 我能帮秦始皇修电脑。 我能帮唐太宗抢车位。 抢车位。那你不如我。我能跟杨贵妃视频聊 QQ。 我能和黄世仁欢乐斗地主 啊。黄世仁就是地主。 你过来，人家愿意。 那你不如我。 你咋了？ 我能用耳朵杀病毒。 我能用鼻子装外挂。 我能用嘎吱窝发 email。 我能用嗓子眼打 CS。 我昨天晚上请人吃饭了。 我昨天晚上啊，别人请我吃饭了。 我吃着吃着坏了，我从那个狗嘴里吃出2块象牙来。 我吃着吃着也坏了，我从鸡爪子上吃出一双高跟鞋来。 我个头比你高。 我比你高得多。 我拿姚明的裤子当裤衩。 我拿姚明的被子当口罩 啊。我拿姚明的皮鞋当酒碗。 我拿姚明的袜子当围脖。不好问。 还是我高。 还是我高。 我跟珠穆朗玛峰一边高。 我比珠穆朗玛峰高半头。 我比珠穆朗玛峰高1米。 我反正比你高半头。 反正我头顶蓝天脚踩大地，没法再高了。说，比，来， 我不跟你比了。 为什么呀？ 俺妈说长那么高找不着对象没意义。 没。 谢谢。 京城相声小剧场，你方唱罢我登场。瞧，他们来了。中曲清音小剧场， 我是姜昆。 北京德云社， 我是李菁。 曹云金。 海淀相声俱乐部， 我是徐德亮。 挚友相声俱乐部， 我是张博鑫。 笑声客栈相声俱乐部， 我是贾玲。 我是白凯南。 嘻哈包袱铺， 大家好，我是高小潘。 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我是金斗。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 真的开始了。 谁让你谁让你这个必须要得到公安的逮捕。 我就真是 想，真的希望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四九城里听相声，我是雅娟，下半时段接着带您不花钱不跑腿到相声的演出现场去感受一下这欢乐的氛围。我们选择播出的依旧是北大百年大讲堂上演的青年相声大会的演出实况录音。 接下来是两位青年相声演员，来自中国铁路文工团的刘颖、浩南。 您别误会，我不是要当服务员，这是有一个开策划包装公司的朋友给我出了一个主意，说只要我穿着这身时尚的衣服往台上一站给大家表演节目，大家就能给我响起热烈的掌声。你看，还真是啊。哎，这人来了来了。 怎么样，有人鼓掌吗？ 还真有人。真有人。 哎，你看知道为什么大家给你鼓掌吗？ 啊，您说说。 一般他们表演相声都是唐装大褂。 对呀， 你穿这么一件时尚衣服往这一站 啊， 观众哎呀，新颖，要演新节目， 是是是， 所以才给你鼓掌， 哦， 是不是？你今天给大家演一什么呀？ 猜谜语。 别演了， 怎么了？ 猜谜语大家都听腻了， 听腻了。 猜谜语就是你站这儿说一个谜面，让观众猜谜底。 对啊， 我敢说你会一段，观众会60段呢。 不，这不是拼数量，相声我们这里头有技巧。 现在谁还讲技巧？现在都讲内容。 那你知道我说什么内容吗？ 你甭管说什么，你只要说出来，我就底下就有搭茬了，就能把你的谜底破了，信吗？ 不可能。 你来， 听着， 来说， 说远看是条狗，近看是， 啊，你看看，我估计一两个人，没想到这个这么多人回答， 不是我说完了吗？您那就喊死狗， 不是您怎么知道的呀？ 哦，他这有创新了，哎。 听着 、 你听着，没说完呢。他这有新谜底，让他听他说完了。哎，来， 说远看是条狗 啊， 近看是条狗，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那是什么呢？ 死狗。 多寒碜，多寒碜！你别老说这些，你说点那个创新的，你换一个，他听腻了。 说远瞧灯笼大， 近瞧大灯笼。灯笼是灯笼，上面净窟窿破灯笼。你换一个。 说远桥是电扇， 近桥是电扇，电扇是电扇，就是它不转，没电，破电扇。 咱换一个行不行？ 那你说， 你听我的，大家没听过。说远桥大胖子，近桥大胖子，胖子是胖子，躺在马路上， 这是 死胖子。 我招你， 你呀，这没听过吧？ 马上就有人笑。对，你换一个，你来点那创新的新节目。 我说一个， 哎， 我说对春联， 山羊上山，山碰山羊角，咩，听腻了。 报菜名， 红丸子白丸子，这么多丸子，这么多年你不腻啊？ 绕口令， 腻了。 反正话， 腻了。 你活着， 腻了。 哎， 你怎么说话呢？ 我看你就活腻了。 啊，您这像话吗？ 我说一个您说腻了，我说一个您说腻了，那么还怎么说呀？ 不是，你可以说呀。 啊，怎么说呀？ 你得听我的，我给你出点主意，由我来给你出谋划策，包装一下，马上你的节目焕然一新，观众喜欢，你出名。 是啊， 你听我的呀。 啊，行， 就你刚才说这个，你节目还是可以演，啊，换一种形式， 啊，那你 表现出来。 怎么 比如说刚才你说那个，啊，你是一条死狗。 对了， 啊，不，就是你就是一条死狗。 不是，我说这猜谜语这死狗。 对，猜谜语这条死狗 啊。 你不要老是用这种啊这个对口词似的相声这种口风，你不要，你换一种形式，换一种舞台表现形式嘛，你把它表现出来，观众看着哎呀太新颖了，还改革了。 那我们拿话剧朗诵 哎啊，好好，这段相声拿话剧朗诵表演，哎呀，观众爱看，高雅了， 是吗？ 多好，话剧朗诵大家都听过，有一种腔调。 那我知道， 你会啊？ 会， 来来。 这么说，您是话剧工作者？听出来了， 就这么说啊？ 哎，这就多好！ 我说一句，你说一句， 不是能行吗？ 哎，给大家表现一下嘛，新颖嘛， 那 创意，来来啊！ 是， 我说一句，你说一句、啊 哦。好嘞，好嘞。 话剧朗诵一开始需要酝酿感情， 对。 你倒说话呀，我这酝酿感情呢， 再酝酿感情，观众都睡着了。 高雅艺术不管观众睡不睡着了 啊？什么演员啊？远看是条狗，近看它也是一条狗，打着也不走，骂着也不走，一拉就走，原来是死狗。 哎呀，你听听这掌声啊，这多好，观众喜欢的。 是是是，您那真高雅， 多好， 是，太高雅了 啊。 您那包袱在哪儿呢？ 还有包袱， 多新鲜，像话没？相声没包袱行吗？ 哦，对，我把这个忘了哈， 还要包袱是吧？ 多新鲜。 那这刚才这个不合适， 太不合适了。您要这么说，那还不如咱唱呢，那唱出来都比这效果好。 哎，对对对， 对不对？ 把这段改唱。 该唱！ 哎呀，你不要老站这说呀，观众等不及呀。你唱，年轻人喜欢。你看人现在啊，有一小姑娘歪戴个帽子，抱把吉他，一唱歌还跑调，火了。是不？你说多少年相声了？ 二十多年。 你火了吗？ 没有， 就是因为没唱。你唱，把这段按唱的形式表现出来。 我们也不会作曲啊。 不用啊，你拿老歌套啊。 哪首老歌？ 这段我觉得有一首歌叫《自由飞翔》就适合。 自由飞翔， 咱俩合作给大家表现一段， 好好 好， 好 吧，一个片段 啊， 自由飞翔 来来来 ，Yo Yo Come on baby go， 一路的方向是难以琢磨 ，Yo Yo， 在你的心上自由的飞翔， 灿烂的星光，永恒的徜徉，一路的方向照耀我心上。辽远的边疆，随我 哟哟 去远方。 哎，就这段就适合死狗。 这怎么唱啊？这个？ 哎，创意嘛，创意！我唱一句，你唱一句， 我跟着您来。 还从这饶舌开始啊？ 好好好， 跟着我配合我啊！来啊，预备，哟哟 ，Come on baby go， 有一个谜语是难以捉摸，哟。哟，远处一看，它是一条狗； 近处一看，也是一条狗。打它也不走，骂它也不走，一拉它就走。原来 哟哟 是死狗。 你看看，你听听这掌声，啊， 这什么玩意儿的？ 哎，创新了，大家喜欢。 我跟您说 啊， 像您这种这个在相声当中有演唱的形式啊， 啊， 人家已经用过了。再说了，这歌过时了， 哦，不流行了。 对呀、 啊，哦，那什么现在流行啊？ 魔术 加进来 啊， 加进来， 猜谜语里加魔术， 那多好啊！观众看着新颖啊。 那我也不会啊， 我教你啊。 哦，您会啊？ 魔术基本的手法，注意啊 啊！ 大家看我手上什么也没有吧？ 对， 注意 啊， 这是什么？ 手指头。 哎。这不是废话吗？我能不知道手指头 啊？ 这是一 哦， 你数三下，我能把它变没了。数， 一二三， 哎，这边出来了。 你看， 哎， 哦， 这就是魔术。 您能一变二， 对， 您还能二变一， 没错啊。 您真二， 哎哎，这魔术 啊，魔术， 这加进来，加到这个死狗里边 啊， 是吧？不单加魔术 啊， 我们还要加杂技。 咋 啊？魔术杂技不分家呀， 是这么说。 杂技看过吗？尤其是咱们中国那传统杂技演员，一上台舔胸叠肚，哦，亮相会吗？ 哎呀，这我知道， 能有意思哈。 可以可以。 好好，那咱俩重新给大家表现一下这段。 行行行， 你由那边上来，我由这边上来。 好好好， 魔术杂技的， 来来来。 完了啊！ 你这什么呀？这是？ 多好，多好啊！魔术杂技，咔的， 对，是不错。这哑剧演的真不错。 对，演什么哑剧？这是相声。 好，相声。 对， 您这里有语言吗？叫相声。啊啊！你这叫什么出谋划策呀、啊？啊！你整个一胡编乱造。 你别 像你这么 别 这相声你还怎么说呀、啊？ 哎，别着急，我刚才给你出这主意，你都不满意。 满意不了， 没关系。接下来我使使劲儿。 你要干嘛？ 我再给你出点馊主意 啊！不是，好主意， 什么好 主意？让你马上火，让你这段经典变成啊！你比如说下一段，我给你策划就是把这段，把什么揉进，把这魔术 啊、 音乐、 哦、 舞蹈、饶舌、演唱。全方位包装的这么一段新的猜谜与死狗，好不好？ 我给你包装一下。 咱又拿老歌套 老歌，你分谁的老歌啊？ 这回谁呀、啊？ 你咱找一国际巨星的老歌。 谁呀、啊？ 杰克逊。 哦，杰克逊， 你把杰克逊请上来站这儿跟你说一句，说一段猜谜语，你说你怎么着？ 我火了？ 还是你把他请来，杰克逊，好吧？待会儿咱俩化上妆，哇，一转身，衣服变了，魔术一唱啊，声嘶力竭演唱，还得跳舞，舞蹈你会吗？ 我会扭， 你跳两下我看看，是不是？来，这行， 这点就够用了，好不好？ 啊， 这点就够用了， 这就够用了。 这需要点道具，来， 怎么还有道具呀、啊？ 杰克逊嘛， 好， 杰克逊他得戴帽子，你戴着帽子，啪的一亮相，咔，杰克逊。 哦， 是不是新创新的节目吗？ 是是， 不单是这些，我们还需要点音乐，来，音响师 music， 就怕听这句。 欢乐，说学逗唱带幽默，千万不要错过， 让您快乐天天有。 南北笑星齐聚会， 乐去吧你， 笑个不停，笑到抽筋。 快乐其实很简单。 听众朋友，再请您听个小段。 我这个人最喜欢的 是什么呀？ 中国的国粹， 哪样？ 京剧。 哦，这么说你喜欢看 啊？不单喜欢看，我还喜欢唱。 哦，唱。 我这唱还有特点。 有什么特点呢？ 看见什么唱什么。 这么说这位是戏迷。 对，生活戏剧化呀。 这话怎么讲啊？ 我举个例子啊。 啊， 早晨起来漱口 啊， 刷牙， 嗯、啊， 要用京剧曲牌伴奏。 这用什么曲牌呢？ 曲牌的名字叫水豆。 水豆， 董达，大巴一大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大巴一大将，就用这个曲牌伴奏我漱口。 这怎么伴奏啊？ 挤好了牙膏，拿起牙刷来，董达， 什么意思？ 蘸上水了。 是啊， 大巴一大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大巴一大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大巴一大将，大巴一大将，大巴一大将将将，噗！ 怎么回事？ 腮帮子来一窟窿。 嗨，

将错就错，听信任何借口，爱若欲拒就痛恨堕落，肆无惮忌的挥霍，别人怎么说，心都碎了还管别人怎么说，一路上畏畏缩缩，软弱不屑自由，哦哦哦哦，随便了，痛都痛过了，还计较什么？不想成为谁花心的累赘，狠不下心责备，只好知难而退。眼睛如此，你若还不能体会，就当作给彼此机会。感情的世界没有错与对。却成为谁花心的累赘，绝不再将错就错，听信任何借口，爱若欲拒就痛恨堕落，肆无惮忌的挥霍，别人怎么说，心都碎了还问别人怎么说，想畏畏缩缩，软弱不屑自由，哦哦哦，随便了，痛都痛过了，还计较什么？成为谁花心的累赘，狠不下心责备，只好知难而退。眼睛如此，你若还不能体会，就当作给彼此机会。不想成为谁花心的累赘，狠不下心责备，只好知难而退。眼睛如此，你若还不能体会，就当作给彼此机会。感情的世界没有错与对，拒绝成为谁花心的累赘。 时候，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夏天的午后，姥姥的歌安慰我。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 ：Ti om be lo, Ti o。小时候有了自己的生活，新鲜的歌，新鲜的念头，任性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 T.O.M. Bello T.O.M.是我所追求的世界，然而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终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 集四面八方笑料，装幽默快乐偏方 ，DJ 倾情出演，笑话打包，笑声不断。那这里是幽默集装箱， 演出开始了 啊！这，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幽默集装箱， 快乐大家常。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 我是张帆，欢迎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而这天巡逻警察在大街上发现了一个小女孩独自走来走去，这个小女孩只有3岁半，金发碧眼，长得非常迷人可爱。可是警察问她的时候，小朋友却一直说不出自己叫什么名字，也弄不清楚自己究竟住在什么地方。警察最后无可奈何地开始翻这个小姑娘的口袋，希望从她的衣服里找到哪怕一点点的线索。看到警察在翻她的口袋，小女孩乖乖地举起了手，对警察说道： 警察先生你别怕，我没带枪。 这一天在宠物商店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这客人一进门就冲着老板喊道： 老板，在哪儿能买着这种颜色的蟑螂？ 听到客人的话，老板瞧了瞧他手里的蟑螂，然后问他： 你要这种蟑螂干什么？ 是这样的，先生，我要搬家了，不过我和房东签的合同里清清楚楚地写着，退房的时候房间里的东西一定要和我刚住进去的时候一模一样。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欢迎您继续收听。话说约翰的大哥住在英国的一个小村庄里，他呢最近弄来了一支非常沉重的自动步枪放家里了。每次这大嫂一跟他发脾气呢，这约翰的大哥就二话不说到旁边去拼命擦他这杆自动步枪。这个时候往往这大嫂啊就会被吓得面容失色，而往往在这个时候一场还没有开始的内战就这样烟消云散了。这天约翰又看到了他大哥擦枪这一幕，实在是有些好奇，于是他凑近了他大哥悄悄地问道： 大嫂看到你擦枪的时候是不是怕你把他杀了？ 听到这样的问题，这约翰的大哥非常得意地回答道： 不对，他是怕我自杀。 在一场激烈的足球比赛过程当中，一位球员左手的2个手指不慎受伤了。在球赛结束之后，他赶紧找到了大夫。 大夫，您看我这俩手指头伤得严重不严重？ 看了看球员的手指头之后，大夫很有信心地说道： 伤得确实不轻，不过你来对地方了。经过我的治疗，你的手会完好如初，说不定还能弹钢琴呢。 听到了大夫的话，足球队员非常高兴，他紧紧地握住了大夫的手说道： 太好了，大夫，我就在您这治了，您简直就是个神医，这简直是个奇迹。我以前从来就不会弹钢琴。 话说在很久以前的欧洲，一名游击队的战斗英雄正在给孩子们讲战斗故事。他讲完之后向一个12岁的男孩提问： 杰克，假如你是游击队的指挥员，为了不让敌人使用铁路，作为游击队员你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 此时只见杰克站了起来，大声地回答道： 迅速占领售票处。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欢迎您继续收听。

刘笑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 可怜乱魂再回